在窗棂小酌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看来爱可以提起在窗棂小酌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和玻璃间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了毛笔写了封信给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问你，我已经错过相爱的雨季。是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。

鍾意聽我講白話，你話鍾意聽我講八卦，你話鍾意我我都鍾意你，你話鍾意我明知我鍾意病，你話我超百厭整鬆你耳釘，如果係個夢我希望冇咁快會醒，希望每日瞓醒你都喺我身邊，瞓醒你唔喺度又點算新一天，超無聊但有勁多共同愛好，成日幫對方改賣啲肉麻愛好，為咗你我手機率裝咗菜譜，我處理食如果你話好食就最好，兩個人最鍾意你係個被鋪，唔使估都知對方有啲乜嘢企圖，你冚小皮怕你會打乞嗤，你係小智我係你比較超，甜至我嘴角，甜蜜嘅你甜蜜嘅你好難，想知有幾愛你給你一半寶仔登記，超簡單似每晚晚餐，從日頭攬住你到每晚晚間，寫俾你嘅呢一首情歌，除咗真實想法以外其他嘢唔多，最好味嘅唔使添油加醋，遲早一日我阿媽都叫你做新抱，如果要評分會俾你最高分數，我對你嘅好感似病菌咁分佈，同你喺埋一切唔使變大個，一路咁開心又使乜揾返個最初，最多俾你叫我一聲哥哥，兩個人講爛笑話可以笑到傻咗，米卡莎蘇卡莎鏡邊度講過，激嬲你就請你打邊爐講和，你唔開心我肯定會氹你，如果你係陽光我一定係空氣，點知我嘴角甜蜜嘅你甜蜜嘅你好嗎，想知有幾愛你給你一半寶仔登記， Me, you, me, you, it's you and

是谁曾凝望着远方，当阳光再穿不透乌云，这世界是一片荒凉，沉重无力的心跳声回荡在城市里，不宣生命的你 如果